嘿，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浅浅。 啊，今天呢，因为萱草有事儿，所以由浅浅来代班一下。 嗯，好像也是很久没有主持过节目了。 嗯，没事，大家一起玩嘛。 嗯， 一起聊聊这个有趣的话题。这期我们节目的话题呢，叫做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是什么感受。 看到这个话题突然觉得好伤感，刚刚过了七夕，我们是来刺激单身狗的吗？ 对呀、啊，就有一个朋友，他叫做 Mo And， 他就说了，七夕节刚过，你们就来这个给广大的单身狗补刀。 其实我们可以当做是一个慰问的节目啊。 嗯，太逗了。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莫大人最近新发的一首歌，叫做《有人想念，有人如云烟》。 哎，这个歌名听起来就很文艺啊。 对，其实歌更文艺哦，浅浅好好听一听。 好的，我一定会好好欣赏的。 是你呀，就这样突然的出现，是你呀，温暖了寒冷的冬夜，是你呀，让回忆肆意的蔓延，是你呀，我多想陪在你身边。 这首歌也是去年巡演的时候的一首歌，这次终于把它录成一个完整的录音室版，在网上可以听得到了。 哎，好像莫大人今年也要开始巡演了吧？ 嗯，对，今年10月14号从天津开始，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巡演。 所以各位小伙伴也可以去支持莫大人了。 嗯，感谢感谢。 好像我们打了一个广告。 对，这次巡演的是新专辑的巡演。带着最近新发的一张专辑吧，好多首歌大家没听过的，我在现场唱给大家听。 所以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咯。偶 尔想起那年的海边，我何尝不想念那一年的夏天，你笑着说要和我永远。 关于演出的购票信息呢，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里搜索莫大人，然后关注我，我会在这儿呢把这个演出的具体信息发送给大家的。 让回忆肆意的蔓延，是你呀，我多想陪在你身边。 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啊。起初最终还是，他说呢，看到这个话题好感动呀，终于意识到还有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存在了。 不要怕，我们还有我们陪你。 嗯，抱抱抱紧。 嗯， 是你呀，我多想陪在你身边。 小雨翠他说呢，会经常听酷我音乐调频。 哦，没有对象就来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看来我们的节目真的是造福了广大单身狗啊。 还有这个朋友他说呢，没谈过恋爱已经够难受了，你还要问我什么感受， 仿佛受到了成吨的伤害。 哦，看来还真是挺难受的。 嗯，其实没谈过恋爱也挺好的，一个人的话也挺自由的呀。 对啊，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呗。 哎，这是什么意思？我好像听不懂。 我在一个人的角落，等待中受折磨，不会有人再关心我，灯光照射着我。 今天的第二首歌呢，来自于张艺兴的一个人。 嗯，一个人很切题的一首歌啊。 嗯， 留下痕迹只剩寂寞，眼中的泪在枕边滑落，电话里的你在无情诉说，脸上的情绪连不上的感情线，纷飞的黑白琴键。我想得到一个人的爱， 这个朋友叫做延续，他说呢，聊了一会儿就认为他喜欢你，心里还在想他万一向你告白了你该怎么拒绝。哎，真想说一句，戏真多。 突然想到以前网上流行的那个梗啊，就是人生的三大错觉，有一个就是他喜欢你。 哦，还真是。 没心事的 F 某某他说呢，单身久了会上瘾，再也不愿意辜负别人，更怕被别人辜负，最怕的就是我曾努力对抗全世界，最后却发现你也是观众席里的一个，看我有多傻。 闷不吭声咽下寂寞，像没有帆的船，没起点也靠不了岸，眼中的泪不让它掉落，你说的承诺开始沉默，脸上的情绪连不上的感情线，回忆流失在指尖。 其实在这个感情的世界里不要想那么多，只要做好自己就好了，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 嗯，对， 爱你就会爱你的，不爱你还是不会爱你。 是啊，喜欢就不要怕辜负嘛，至少爱过。 对，兔啊，兔子先生他说呢，聊了很久之后觉得时机成熟了，差不多该表白了，可是当你说出你的心意的时候才知道他只当你是个朋友。 好像这个和刚刚那位听众说的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心理啊。 嗯，对。 我想得到你的关怀，只是我不能一直这样等待，等待你在爱我与不爱之间徘徊，我需要一个人来把我爱，而不是每天每天孤单的等待，抓住你的手弹奏童话色彩， 听众呢叫做一星清点，他说呢，看见别人因为爱情要死要活，我在想至于吗，真矫情 啊。这就是没谈过恋爱的人的这个感受。 对，我在想是不是很多单身狗看到这些情侣的时候都会想，哎，至于吗， 戏太多了是吧。 对， 只是因为你没有在其中所以不觉得。 嗯， 下一首歌呢，来自宁夏的《午餐》，很好听的一首民谣。 今天是星期天，你不在身边，起床时间是十点半，没有你的日子有点烦，作息时间有点乱，我走了许多。 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陪你吃午餐吃晚餐的那个人。 嗯，阿黄是狗他说呢，是这样的，看了剧有时候觉得里面的情话很让人感动，很想去实践一下，可回过头来一想却发现连个说晚安的人都没有。 但是你可以去跟莫大人实践这些情话呀，你可以每天跟莫大人说晚安呀。哦， 好啊，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来跟我说晚安。 哎，莫达，我已经帮你打了好多广告了。广告费给一下吧。 谢谢、啊、好，一会儿咱们偷偷去结一下。 你总喜欢馄饨里头加个蛋，加多少醋你也不嫌酸，加多少辣椒放不放大蒜，我自由，我自由的不习惯。 这位叫做 Sally 的朋友呢说，哇，终于有我可以参与的话题了，感受就是每次听酷我调频幻想着人家讲述的画面。 嗯，还真是这样，就是每次看着大家甜蜜的故事、啊、都在幻想着各种场景， 然后 幻想着变成自己， 然后自己在角落里默默的伤心。 说吧，我听着。他说呢，会告诉自己不要着急，再努力一点，我可以变得很好，也会幻想我遇到的他会是什么样，会坚持既然单了这么久，那一定要找一个可以接受真实的我，会宠我的男朋友，毕竟我努力了这么久。 嗯， 对，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啊。有句话就说，这世界上一定有一个人在等你，你一定要等他。 一个人来吃午饭，你总喜欢馄饨里头加个蛋，加多少醋你也不嫌酸，加多少辣椒放不放大蒜，我自由，我自由的不习惯。点了一碗面条只要三块半。 哎，甜甜这个肚子里的鸡汤很多嘛。 最近看了太多的鸡汤。 欢迎以后多来客串啊。 好的呀。下一位朋友呢叫做半夏2013的小窝。他说呢，对他们爱的死去活来的感觉好奇怪。 哦，跟刚刚那个人觉得他们戏太多一样。 嗯，觉得哎，有什么呀你们这样子。 加多少辣椒放不放大蒜，我自由，我自由的不习惯。加多少辣椒放不放大蒜，我自由，我自由的不习惯。 下一首歌呢，来自大乔小乔的《农夫渔夫》。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 这名字有点意思啊。 对，其实它表达的意思特别好，就是我想做一个农夫，我想做一个渔夫，去过一个简单啊平凡的日子。 嗯，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真的很幸福。 嗯， 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我是小鹿斑，他说呢，越来越喜欢动物，特别是狗这种宠物。 是因为是单身狗吗？ 可能狗这种动物比较忠诚吧。 嗯，对，确实好像是有一个人在陪伴你一样。 嗯，比男朋友对你更忠诚。 嗯，来我扶着你走，他说就是会被随便的什么人一撩都会想要去谈恋爱，就会怀疑他是不是喜欢我。 航行在晨曦的海面，每一个黄昏我遥望在无际的海云天，我会把思绪都消失在波涛里，让澎湃的心等待风雨后的平息。 好像很多 朋友比较敏感一点。 嗯，好像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可能是对一直没来的爱情太过期待了吧。 嗯， 许画画和他的胡杨树，他说呢，林更新的那句我恨是最好的答案。 我没看过这是啥呀，啥意思啊？ 就是他总是爱说我恨，在微博里回复这个各种粉丝。 哦，陈阿信的人字拖，笑着活下去那还能怎么样呢。 嗯，还真是这样， 感觉已经 只能笑着活下去， 感觉已经自暴自弃了。 嗯，好可爱。 哦，如果那个时候我依然牵着他的手，我们会幸福地坐上弯弯船头，我们会停泊在 的码头。 下一首歌来自张敬轩的《期待》。从来没谈过恋爱，所以对恋爱特别的期待。 嗯，相信爱，期待爱。 对，我觉得期待比恐惧要更多一点吧。 嗯，是的。 徐响月他说呢，一个人挺好，不用考虑那么多，如果两个人还要处处为对方着想。 嗯，有的时候单身久的话确实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你一直单身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太怕麻烦了。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两个人呢也会有两个人体会不到的一些甜蜜啊。 嗯，就比如浅浅现在的日子 发生了什么，好像并不是很懂的样子。 是变成了依赖，都期待拥有。I never say goodbye， 不要再分开。I'll never make you cry， I've treated you right， feel the love and close your eyes， baby。 还有一位听众说呢，感觉就是和一个女孩关系密切了，就会以为她喜欢我，就会幻想和她在一起发生的种种浪漫的事。最后被现实打醒，哎，终究只是幻想，从来不知道拉手接吻的感觉，汪汪。 其实你可能刚开始接触女孩子遇到的都是会拒绝你啊，或者没有走到最后的那种，其实总会遇到一个能接受你的人，不要因为之前的挫折而觉得害怕这件事儿。 嗯，对，你只是还没有遇到对的那个人。 对， 投入到底为了谁？你总是说不必太过在乎谁，这样只会令到自己越来越累。 这个朋友说呢，听朋友聊情感问题，表示啊，智商呢？为什么？黑人问号脸。朋友问遇到某种情况怎么办？我能想出来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分手啊。 这个描述好有画面感，都可以想象到那个表情。 对，为什么？ 一萌他说呢，生活里有热汤和甜食，背包里有纸笔书，书里故事如迷宫，迷宫涌向海，枝头常有喜鹊歇脚，牧民心亮，走很远的路回家，混沌中生出新的自己。 嗯，说得真好。 Never make you cry, I'll treat you right. Feel the love that close your eyes, baby. Oh no no no no.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都期待，想让你明白，对你的爱就像深深深的海。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来自于赵子华的《可乐》， 很经典的一首歌啊。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你并不快乐，可能是因为我们相遇的太晚了，可是我要走了，可温暖要走了，可否有另一个我在你身后给予快乐。 工科里的文科女她说呢，被人追试探的拉我的手，我委屈到想哭，哎，这样会不会住孤生啊？ 好像会的。 就很排斥别人， 但是你总要去尝试嘛。 对，就排斥别人对自己的亲密接触。 下一位听众呢叫做傲娇小小小迷妹，他说呢，活生生的把自己逼成了一个汉子，饭会做，地会扫，钱会赚，东西坏了自己都能修，自己一个人也过得挺好，但是却想着有人照顾自己吧其实也挺好的。 当然了，有另外一个人帮你做这些事儿，或者两个人一起做的时候，就会发现特别好。比如那个下班之后一起去买菜，一起开车去山顶，对，一起开车去山顶看星星，一起坐在客厅里喝茶看电视，晚上一起躺在床上看看电影，我觉得都是特别浪漫的事。 哎，这是不是莫大安现在的状态呀？描述的这么详细。 没有，就是比较期待的一种状态吧。 嗯， 一个人这个浪迹天涯惯了，有时候会想一想这些两个人的事儿。 各位迷们，各位迷妹们，你的粉呸，这句话了，说不清。 没事，接着说吧。 各位小粉丝，你们的机会来了。 我的快乐。可当我牵着你的手，傻乎乎的。 是紫薇不是紫薇，她说呢，身边的人一直在说找个男朋友吧，不是说单身不好，只是怕你一个人太孤单。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吧，不能为了找男朋友而找男朋友。 嗯，对，还是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吧。 嗯，不将就嘛。 对， 长林雀他说，有些人呢已经对脱单失去希望了，毕竟脱单不如脱脂，脱脂不如脱贫，何以解忧唯有暴富，但是还是希望可以好好的通过考试面试，找到个相对可以的工作养活自己，好好的过自己的小日子。 可他给了你些什么，你是不是真快乐，可要听我的话，别再为他犯傻 再说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吧，他叫做鱼鱼，他说呢，会越来越觉得爱情这种东西不能将就，宁愿一辈子不找也不要将就。 嗯，就像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一样。 对，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一直单身的人都是这样吧，不想将就，想要遵循自己的内心，想要找到自己完美的另一半。 嗯，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心里等待的那个人。 嗯，一定会的，加油。 嗯， 那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呢就分享到这儿了，也是非常感谢浅浅在这儿呢跟我们一起分享。大家呢可以在新浪微博或者微信的公众账号里搜索酷我音乐调频，或者找到莫大人。我们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这儿跟大家分享。 那是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每个人呢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那好，我们就聊到这儿了，下期接着聊，拜拜 拜拜。 我绝对可以让你快乐，是我的快乐。 偶然间路过曾经熟悉的小店，未曾想多年以后还能有遇见，在相识的瞬间连空气都凝结，过往的画面全都浮现，我们却异口同声，好久已不见，难得的这份默契多么像从前，被遗忘的时间像断了的琴弦，总有人想念，有人如云烟，是你呀，就这样突然的出现，是你呀，温暖了寒冷的冬夜，是你呀，让回忆肆意的蔓延，是你呀，我多想陪在你身边。早已习惯一个人失眠，也曾会偶尔想起那年的海边，我何尝不想念那一年的夏天，你笑着说要和我永远，是你呀，就这样突然的出现，是你呀，温暖了寒冷的冬夜，是你呀，让回忆肆意的蔓延，是你呀，我多想陪在你身边。是你呀，就这样突然的出现，是你呀，温暖了寒冷的冬夜，是你呀，让回忆肆意的蔓延，是你呀，我多想陪在你身边。